我爬山坡，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，听到我歌声的笑呵呵。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，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啊，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。笑呵呵，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，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、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。 我嘴里头笑的是呦呦呦呦，心里头美的是啷个哩个啷。